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219集。 陈辉兰乐击杀弯转三杀。陈辉兰乐击杀降落风筝四杀。陈辉兰乐击杀大居客五杀。意外团灭。 封印师的暗纹渐渐浮现，即将连在一起。 黑了黑了黑了，就差一点儿。今天有没有可能看见黑色封印师？ 概率非常大，这才是第一波团战。 事实证明没错，两个队很快在打第四座塔的时候又撞见了。有方景行带队辅助，江晨得到的是最佳的输出环境，谁挡谁死。 陈辉兰乐击杀横渡月桥六杀。陈辉兰乐击杀雾连峰七杀。 暗纹首尾相连，白色的身影彻底染黑。30多年，游梦赛场上终于又出现了黑色封印师，直播间老粉的眼眶全都热了，来看现场的则起身鼓掌。唐副董和前队友们红着眼大声呼喊： 陈辉来了，陈辉来了，陈辉来了。 他带回的不仅是黑色封印师，还有他们那一段珍贵的青春和热血。 黑色封印师，传说中的黑色封印师， 帅啊，爱了爱了。 这可怕的收割人头速度，意外再次传遍。 NSK 拿下第四座防护塔， 观众全疯了，直播间的弹幕刷得几乎看不清字。 哇，亲眼见证和看视频真的不是一个感觉啊！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男神。 啊，爱死了！怎么能这么帅？ 请大神收下我的膝盖。 我不管，我要去玩封印师，谁他妈也别拦着我。 第四座塔打完 ，NXK 直奔中央水晶，导播同时切了他们的队内语音，想让观众听一听选手的交流。只听联盟男神那让无数粉丝苏怀孕的声音含笑响起：宝贝儿真帅。 你非要这个时候提醒我们他是有主的啊？ 他妈的决斗啊。 拉了一大波仇恨的方景行毫无所觉，继续道： 我表现怎么样？ 厉害。 就厉害？ 帅。 还有吗？你知道我最想听什么？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几名队友知道江晨只是看着脾气不好，其实对人不错，胆子早就大了。 哎呦，能不能行了？注意点影响。 平时喂狗粮就算了，比赛还喂？ 这些是要录音的，小心他们赛后听见了给你曝光。 语音就说到这儿，直接给切了。观众席安静两秒，哄堂大笑，解说也笑得不行。 答应我，以后 NXK 再比赛，不知道生死攸关的关键局，不要播他们的语音。 就是你黄总刚刚黑色婚姻生带来的悸动。 想不到方队谈恋爱是这个风格啊。 NSK 的队员辛苦了。 其实我还是有点想知道他到底喜欢听什么的。 无非就是那什么啊，对吧，都懂。 观众们纷纷说不懂，弹幕再次刷得飞快。比赛在欢乐的气氛下迎来了结束，没有悬念， NXK 成功推掉了水晶。 恭喜 NXK 拿下首轮胜利。 接下来是赛后采访，咱们一起听听方队想听什么。 比赛结束，江晨带着他们去对面握手，然后一字排开来到舞台中央，观众掌声雷鸣，主持人笑着把话筒递给江晨和方景行。 恭喜 NXK 获得首轮胜利，而且是大比分获胜。 谢谢。 方队知不知道刚刚现场偷了你们的队内语音？ 是吗？ 是，就在你们快推水晶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想知道一个问题，比如你最想听的某句话是什么。 方景行看向江晨，江晨一脸淡定。 请他吃饭。 哦。 方景行看一眼主持人的表情。 真的？不信你问他们。 被点名的队员顿时心酸点头。没办法，家丑不可外扬，两位大佬的坑只能他们填。主持人和方景行打过交道，知道问不出东西了，便聊起这局比赛。方景行一一做了解答，滴水不漏。主持人把能问的问完，再次恭喜了他们，这便结束了采访。NXK 对着观众一鞠躬，回去收拾设备。这时台下突然传来一声大喊，听得清清楚楚。 陈辉兰乐！ 江晨脚步一停，望向声源。比赛结束，人们陆续离场，那边立着的一个人十分显眼，虽然看不清具体样貌，但能看出似乎不年轻。他对他挥了挥手，那人一顿，想要再喊，却见周围的人都在看他。上了年纪，到底不是毛头小子。刚刚那一声喊出了所有勇气，他不由得把话咽了回去。然而下一刻，只听别处也响起了一声大喊： 陈辉兰乐！ 今天有一少部分老粉能再看见黑色封印师，恍然有种找回青春的感觉。几位前队友都还没走，一时被触动，也跟着喊了出来： 陈辉兰乐！ 不再年轻的大老爷们儿共同叫着一个名字，嘶吼的尾音带着沙哑，像是要把一腔的情绪全部喊尽。这感情太有感染力，第一个年轻的声音加入了进来，而后是第二个、第三个，零星的声音汇聚到了一起，江河入海，荡气回肠。江晨静静看着，察觉手被握住，立刻握了回去。方景行在他耳边道：陈神，欢迎回来。江晨极轻地嗯了声，他对着观众再次鞠了一躬，抬头望着鼎沸的人群，勾起一个清浅的笑： 我回来 了。 NXK 首轮第一场，来现场的不只有杜飞舟和唐副董他们，还有同在文城的谢成言、如初和一星人。他们等江晨和方景行忙完，便跟着这二人回俱乐部，准备到点一起吃顿饭。唐副董见自家兄弟背着外设包，和过去一样青春洋溢，心里头着实有些羡慕，伸手往他肩膀一搭： 三郎啊。 江晨看向他，等待下文。 最想听的是哪句话？ 滚。 几位前队友和一星人顿时笑出声，都觉得今天这事儿特有意思。谢成言则盯着发小，让他以后注意点。方景行神色无辜。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